你别不理我呀喂，比你小怎么了？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李琴说，你给我站住！ 哼，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有仆原著，攻心为上，病急乱投你，演播蓝山梦，第77章。出事儿。 吃完晚饭，袁子峰完全没了学习的心思，但有一个李琴书看着呢，他只好锁上房门，窝在房间里静音打游戏。突然有一种回到小时候的感觉，特别小的时候，袁老爷子管他管得特严，轻易就拉脸，他都这么干。后来长大了，皮实了，发现袁老爷子向来是雷声大雨点小，他就再也没被管住过。眼下再经历一遍，袁子峰还觉得挺逗的。这局正打得兴头处呢，袁子峰压低声音骂了几句，房门突然被敲响了。袁子峰下意识把手机给扔出去了。李琴书没进来，只隔着一扇门道。 子峰，我有点事儿得出去一趟，你明天早上自己去考场能行吗？ 你不送我呀？ 有点急事儿，不得不去，你明天考完了我再来接你。 行。袁子峰只好应下了，他眼神关注着手机屏幕里的游戏，里面敌人趁机占据有利地形，袁子峰这队的人已经开始问他这带头的怎么突然不动了。哎，袁子峰晃了两下，叹了口气，顶着被骂的危险，关掉手游，打开了卧室的房门。与此同时，大门被关上，李琴书已经出去了。走得还挺快的。袁子峰凑到窗边，没过多久，看到李琴书的车缓慢地从地下停车场驶出去，冲他招了招手，尽管李琴书也看不到。早上的语文考完，几乎没什么感觉。袁子峰联系了一下李琴书，却没打通电话。倒也没多想，跟着林天宇看了会儿数学，很快就迎来了下午的考试。第一天考试结束，是袁老爷子来接他的。袁子峰拉开车门，眉头轻皱，也不好询问袁老爷子李琴书的下落。哎，只好忍了。 啊，你小舅说这几天有点事儿，先回家住着吧。 袁子峰只得答应了，回到自己的房间才开始给李琴书打电话，依然是一晚上都没打通。袁子峰突然有了点不祥的预感，他晚上睡觉都不关手机的，除非没电了，很少有电话打不通的情况。也是到了这种时候，袁子峰发现自己除了李雨锦，根本就不知道该联系谁。他似乎并不完全了解李琴书，甚至连李琴书有哪些朋友都不知道。忍着心头的屈辱感，袁子峰给李雨锦拨了电话过去。李雨锦直接给挂了。过了大概一分钟，对方发过来一条短信。 这几天临时有点事，我带小叔去了趟香港，他没来得及办卡，有事直说，再开会。 袁子峰拧着眉头将手机往后一扔。说实在的，这句话简直是漏洞百出。但那个时候的袁子峰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相信了。大概是因为他脑子里当时装着的全都是高考。袁子峰没再打电话，脑袋埋入枕头里，很快就睡着了。第二天的英语对于袁子峰来说完全是得心应手，毕竟脑子里能记很多的东西，他跟过电影似的在脑子里过了一遍，下笔如有神。 当结束铃声响起来的一瞬间，袁子峰把笔往垃圾桶里一扔，一只手揣在兜里，面无表情地往外走。和旁边人比起来，他看上去有点冷漠，但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自己此刻有多兴奋。这是和从前截然不同的感觉。以前根本就没认真学习，考多少分都无所谓。而这一次，不管怎么说，好歹努力这么久了，如果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分数，恐怕还是会失落的。袁子峰一出教室门就掏出手机给李琴书打电话，电话依旧是无法接通。谢廖东从一旁跳出来勾住他的脖子， 老大，咱们去唱 K 去飙车。 林天宇往上推了推自己的眼镜， 你们去吧，我就不去了。 哎，班长大人不玩这些坏孩子才玩的东西啊。哎，不然我们只吃饭不 happy？ 吃饭可以。 哎，老大你呢？ 谢廖东嚷了嚷袁子峰。袁子峰眉头皱着，不断地拨打李琴书的电话，那边始终是没有任何反应，走到校门口了，也没有看到李琴书的身影。明明说过考完要来接他的。袁子峰这心里又委屈又愤怒，还特别的焦急，因为他突然意识到李琴书可能是真的出事儿了。 怎么了？ 谢廖东见他表情不对，顿了顿，压低声音问道。没。袁子峰摇了摇头，眼神幽深。从林天宇的角度可以清晰地看到，袁子峰拨打的号码是李琴书的。他扶了扶眼镜。 其实我一直想说，但考虑到我们要高考，而他应该也不想影响到我们高考，所以我没说。 哎，你倒是说呀。 那天晚上有警察联系过我，例行调查地询问了一下，然后告诉我萧吉那边报了警。 袁子峰眼神一深。 那天因为角度的原因，监控里只拍到了李琴书的正面和我们的背面，他们知道有一个人是我，但我没有动手，加上我要高考，所以没有找我的麻烦。 我操！袁子峰牙关一咬，额间青筋暴起，扭头就走。 老大，你哪儿去？ 橘子。李琴书当然没被怎么样，只是那几天他怕打扰到袁子峰的高考，根本就没敢跟他联系，一直都借住在厉雨锦家里配合调查。萧霁被揍得挺惨的，腿骨骨折，但这家伙打着石膏都去了考场，特能坚持。因为萧霁要考试，所以橘子那边对于李琴书的审问也在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并未深入进行。这几天李琴书一直都被看着等着，毫无人生自由可言，心也挺累的。李玉锦的新家就在他办公室上面，一层的跃层，空间极大，只是冰凉凉的，没什么人气。李玉锦最开始对他的行为很不能理解。 你不是一向都不参与这种群架吗？ 哼，哎，那群孩子啊，越是拦着越是起劲儿，倒不如让他们打爽。 李玉锦将一杯水递到他的手上。 更何况，萧霁这件事做的实在是有点过分了。往小了说，不是侮辱人的声誉，往大了说，可能会影响到林天宇的一生。 你还和以前一样爱多管闲事啊。 厉雨锦似笑非笑地扯了扯嘴角。 你还记得我们高一的时候？ 他说到一半又突然进了声了。面对厉雨锦这双看上去略带冷漠的瞳孔，李琴书突然意识到他可能早就把那个人给忘了。 他的人生里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不至于一直惦记着一个无名小卒，而且还是用死亡逃避生活的无名小卒。李琴书没再继续说下去。 怎么？ 没什么。哎呀，我去休息会儿，待会儿警局来电话了再联系我。 李琴书转身往屋子里走，却不想到了卧室门口，却突然听到李雨锦开口道：“ 小叔，那不是你的错。” 李琴书的步伐突然顿住了。 他选择了逃避现实，逃避社会，那是他的选择，没有任何人该为他的选择负罪、内疚，甚至折磨自己一生。更何况，你认为同他相像的那位男同学，你心里清楚，他们只是有点相似，但绝不相同。 李琴书垂着头，很艰难地扯了扯嘴角。 哼，是啊，他比他坚强太多了。 袁子峰在警局门口刚好撞上了下车的李琴书，李雨锦拉开驾驶门同样走了下来。李琴书看到袁子峰先是一愣，紧接着道：“ 哎，你怎么来了？考完了？” 袁子峰往前迈了两步，突然停住了步伐，生生地看着他。 李琴书，你说等我高考完你来接我的，你居然食言了，怎么弥补？ 你在外面等一会儿我，等这事解决了出来我再跟你说。 不行，你必须得跟我先说清楚，我们俩这事儿怎么解决？萧霁算个屁啊，萧霁在你心里比我还重要啊。 他真是为这袁子峰的胡搅蛮缠是又好气又好笑。 行，暑假带你出去玩，总行了吧？ 勉强可以接受，我跟你一起进去。 你就别去了，这两天我稍微打点了一下，不会有什么问题。你负责老老实实在外面待着，别再闹出什么事儿来。 袁子峰想动，林天宇却拽着他的衣角：“ 忍一时，海阔天空。” 袁子峰不说话了。但其实他心里挺烦的，越到这种时候越觉得烦，好像他总是在给李琴书惹麻烦，他的烂摊子总是李琴书在收，这次甚至是厉雨锦在收。原来他和厉雨锦真的是有差距的，尽管再怎么不愿意承认，这差距也是明明白白存在着的。不管是阅历还是为人处事，甚至是能力上，袁子峰和李雨锦之间都有一道巨大的鸿沟。袁子峰头一次有了如此确切的目标。 总有一天，我要比李雨锦还厉害。 宝贝儿，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哼，别走开啊，下集更精彩哦。